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在18号和21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6号发表的谈话，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变本加厉的反朝核战争挑衅阴谋。